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节目是《快乐游》，带您一起领略韩国京畿道独特的旅游资源，享受异国风情。快乐游每周六下午3点到3点半，晚上8点半到9点为您播出。节目素材由韩国京畿放送 KFM 提供，北京外语广播为您编辑制作。带上美好的心情，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去旅行吧，用声音带您畅游大韩民国。大家好，我是您的声音导游朴龙君。当有一段长距离飞行旅途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带一本厚厚的书啊。旅途当中无聊的时候呢，来读的话可以领会文字更深层次的意思，发困的时候来读呢，就可以帮助自己快速入睡。另外呢，去一家餐厅吃饭的时候呢，不要总是挑一样来点，可以把菜单上的菜都试一试，如果不好吃的话呢，那以后咱们就可以避免点它，那如果好吃的话，那以后岂不是又多了一项选择。没走过的路呢也是一样的，不管是平坦还是坎坷，都是旅途当中的美妙的乐趣。那今天也跟我们一起选择一条新的路走一走，体会一下旅行的美妙吧。一首歌曲过后开始去旅行吧。 꿈꾸던 밤 用声音带您畅游大韩民国，欢迎您回到去旅行节目当中。刚刚听到歌曲呢，来自 EXO 的新歌 Universe。 那我是主持人朴龙俊，再次向您问好了。那接下来呢，就要有请我们华丽丽的嘉宾登场了，为我们介绍旅游资讯。他听到他的笑声了一下，就是丽华啊。丽华你好。 大家好，我就是华丽丽的丽华。 哦，真是啊，还真是啊，华丽。 好害羞。 我根本就没有往这方面想，但是哎，才发现你的名字就是华丽丽的丽华。 是是。 有，应该有朋友这样开过你的玩笑，或者是给起过这样的绰号吧？ 没有。 哦，真的吗？ 这个绰号太完，这太美丽了，一般绰号都是不太好听的。 好吧啊，那我就收回吧。 好吧。 啊，不过真的是啊，今天我们的旅程可能也是一种华丽丽的感觉。 嗯，没错。 啊，它是那种很多人都会在做梦的时候可能会去体验的一种东西了。 对。 他说做梦的话，丽华小的时候的，就小的时候啊，不是现在， 很小啊，不是现在， 就有点不切实际的那种梦想。有什么呢？比如说老师问丽华同学，你长大要做什么呀？ 我当时就当时一般都是什么律师啊、老师啊，当时小时候都好像都是说这样的。 那你的目标还挺切实际的。 没有，对，我从小没太不切实际，因为律师现在想起来好像有点不太切合实际哈。但当时就一般都是老师，想当老师或者律师这样的，女生都是这样的，我记得。 对对对啊，要不有人说是什么科学家呀？ 对，科学家，对， 对， 科学家有一个，对，发明家什么的。 对对，发明家。 一般男生都是发明家，女生都是老师。 我估计现在这个发明家、科学家可能再也没有人去，没有小朋友会提及了， 很少了。 他可能会说我要做AI 方面的一些什么什么的东西了啊。 好具体。那我的朴主播。 我呀， 小时候的梦想， 我其实挺平凡的。 平凡啊， 我想做主持人。 真的吗？ 对吧？所以现在实现了。 那实现梦想了。 但是你知道吗？当小的时候，那个就是像科学家一样不切实际的梦想，在我妈妈眼里看来。当时她就把我给拦住了，说快把这个念头打消啊。你哪怕去想当一个老师啊，当一个医生啊，这样都可以的。主持人就算了吧，咱们啊。 你妈妈不相信你。 对对对，因为我们家那儿方言其实还是挺 是是。没错。 所以就是这样的，有一些梦想呢听起来好像不切实际。但是呢可能你在慢慢的这个一步一步靠近它，可能真的就实现了。但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一步一步靠近它呢，哪有那么容易啊？ 没错。 对吧？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职业，什么职业呢？和你想象当中的也是不一样的，你觉得你适合做，但是你真正体会到了一下的时候呢，发现好像不是我想象当中那样的。 没错。 所以要是有一个地方啊，我们能够各种职业我们都提前的 体验 一下，对吧？是不是就能够真正的了解一下，我对什么感兴趣，什么才是真正适合我的呢？刚刚我们就说了，今天要带大家去的这个地方就是有这种梦幻般的效果的地方， 充满梦想的。 对对对。 那今天我们要去的就是这个韩国 Zapworld， 就是世界就是职业世界吧，算是直译起来哈。那韩国 Zapworld 是一个为了儿童和青少年准备的这个韩国国内最大规模的综合职业体验馆。那它是2012年开始正式营业的哈。在这里呢，孩子们可以学习有关1000多个职业的相关知识，那还可以亲自体验125个职业。通过这些活动呢，是有助于孩子们发现自己的潜在才能的，而且也会对一些职业产生兴趣，从小就产生一些兴趣哈。那对于孩子的家长来说呢，这里也是带孩子来游玩的最佳的场所了。 没错。 那其实平常除了去一些旅游景点去游玩之外呢，也可以来这种能够学到一些东西，能够让孩子们亲自去体验一些东西的地方，边休息边学习。 对，很有意义的一个地方。 没错。 我听说最近呢，韩国的父母呢好像都要带自己的孩子来到这里。 对 吧？对， 很火。 对，因为有的时候呢，对于家长来说也是要考虑的。我的孩子喜欢什么，我不能一个劲儿去逼他呀，对吧？ 没错。 你去学这个吧，他是不喜欢呢，所以来到这里呢可以提前感受一下，我的孩子对哪方面东西感兴趣，然后安排他去学习，这是不错的。 没错。我就非常想给这个孩子家长去推荐这个地方。因为我觉得来这里学习呢，孩子们可以边玩边学。 对对对。 也可以了解到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职业哈，不是我们小时候简单的科学家、发明家这几种而已。而且通过简单的一些体验呢，也可以帮助孩子们去培养自己的梦想。那家长们呢，也可以通过观察孩子们喜欢什么而了解孩子的性格特征等等。 就是啊，这样了解完以后呢，可能以后大家再花的补习班的钱就不是打水漂了。 对 吧？让孩子有一定主见的时候，他就会说我不学了，我根本就不感兴趣。 是。 所以前期的资金还有金钱可能就都浪费了。 没错。 其实呢也不一定是说您带孩子来给他找一找他20岁以后他要做什么职业啊。没有这样的。其实大家可以简单的想一想， 单纯的来体验一下其中的这个乐趣，我觉得孩子呢也会很开心， 嗯， 对吧？ 对， 所以呢，大家可以带孩子来，这个玩一玩， 嗯， 像丽华所说的，你可以看看孩子对哪方面感兴趣， 对，嗯，对，孩子去体验，我们去观察孩子，家长观察孩子， 嗯嗯，两方面呢都要这个做好。 嗯，对， 大家都是带着任务去的， 没错。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继续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吧。 嗯，没错。那这个韩国 Zap World 是共有五层的这个五楼的哈，嗯，那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嗯，而且设备也是非常的先进而且齐全的。 嗯， 那有从这个4岁儿童到10岁儿童可以利用的这个儿童体验馆，还有11岁到18岁的这个儿童可以利用的青少年体验馆。 哦， 那可以根据各个年龄层进行这个利用和体验。 嗯， 那如果大家就是不会韩语的话，不会有很多国外的游客嘛，包括咱们的国内的游客，可能在体验馆可以接收的信息会比较有限哈， 嗯， 所以可以通过这个简单的英文的这个指南去了解一些简单的一些核心的一些信息，并不会妨碍到太多的东西。 是的，我觉得主要的是去体验一下这个工作是在做什么。 嗯， 而且大部分的工作呢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啊，看到的样子可能就知道护士啊，消防员啊， 嗯， 对吧啊， 没错。 那这里的人气呢其实是很高高的， 嗯， 但是呢，虽然我们刚刚提到了有五层的空间，但位置还是有限的。 没错， 听说如果满额的话，那可就进不去了。 对，进不去了， 所以好像要提前来预约呀之类的。 没错，没错，如果满了的话，就没法进去了哈。 嗯， 那首先我们最方便的一个方法就是提前去他们的网站， 嗯， 事先去预约一下。那如果没有预约到呢？如果大家有幸有很幸运的话，可以去现场去买到这个临时被取消的一些空位的一些票。 嗯， 那如果是平日的话呢，倒不会这么这个难买哈， 嗯， 那但是在放假期间，因为有很多人会去带孩子去嘛，所以大家尽量避开放假期间到访会比较好的，嗯。那所以放假期间，韩国一般都是夏天的7、8月， 对， 那冬天的12月和1月是人比较多的。 嗯，那跟韩国跟中国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 对吧， 嗯？ 所以这个时候您如果带孩子来的话呢， 嗯， 那一定要在网站提前预约一个位置， 没错， 否则的话呢，可能就要扑空了， 嗯， 对吧？嗯，那避开寒假、暑假。还有这个孩子的假期啊， 嗯， 来到这里的话呢，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了。 没错， 这里呢，其实成立的没有太长时间， 对， 所以有的家长因为很爱护孩子嘛， 嗯， 觉得哎，去那种老旧设施会不会啊，这个非常的破旧啊， 嗯， 空气也不太好啊，其实不用担心这样的情况啊，这里的设施呢都是非常洁净、非常干净的， 嗯，环境特别特别好， 嗯嗯，所以在这里呢，大家可以除了去体验这些工作岗位以外呢，也可以去到其他的一些。其他附属设施， 没错没错，这里还有一些食品区和咖啡厅哈。 嗯， 那父母把孩子放到这个职业体验馆之后，他们可以去， 啊， 咖啡厅去喝杯咖啡。 啊， 那还有供4岁以下这个幼儿去玩耍的一些游玩的一些设施， 嗯， 很方便的， 嗯。 但是还是要注意这个星期，每周星期一是休息的， 嗯， 啊，这些娱乐设施休息，那时间是在早上9点到下午6点才可以去利用。 嗯，也就是说。如果您不预约的话呢， 嗯， 那就寒暑假就不要去，因为人太多。 嗯， 另外呢，不管您预不预约，周 一 都是不可以的。 没错， 因为它是要闭馆的。 嗯 啊，大家去不了。那白天时间这个时间呢，主要是在白天。 嗯， 上午9点开始开门，一直到下午6点半 结束。 嗯，大家可以来这个参考一下这个时间。 嗯 嗯，那我还听说这里的这个。货币啊， 嗯， 不是我们用的人民币、美元或者是韩币。 对对，这个货币特别特别，这个货币的名称是 JOY Joy 哦， 嗯，快乐 Happy 的意思啊， 哦。 货币名称是 Joy， 那在韩国 Zap World 里是专门使用这个 Joy 的这个货币哈， 嗯， 那也可以算是一种这个入场券了。 哦， 那在韩国 Zap World 里面，把这个 Joy 可以当成这个信用卡，去使用， 哦。 那我们在体验各个体验的时候呢，利用这个 Joy 去赚钱。或者是用这个Joy去买东西都可以的， 嗯嗯嗯。 举个例子哈，这个孩子如果是想体验一下这个配送员的一个职业的话， 嗯， 可以通过配送一些物品来争取这个Joy，争取这个货币， 哦， 然后把这个挣到的这个钱呢，用于买披萨呀，或者是买一些吃的都可以去利用的， 啊， 嗯，特别好。 也就是说，在这里呢，有一个虚拟的经济社会， 嗯，没错， 对吧？因为小孩子，你给他真正的钱币的话。 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 混乱，对。 所以在这里呢，可以让他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赚取一些这个虚拟的货币，然后呢，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当中，他也可以去使用， 没错。 这样他可能会能够提前的体会到这个爸爸妈妈赚钱很不容易啊。 对对对，提前树立一个简单的经济观念。 对呀、啊，你看爸爸妈妈心疼你的时候，那你想吃披萨，你就可以吃到了。 是， 在这里呢，你爸爸妈妈已经去喝咖啡了。 你得去自己配送。 对，你想吃什么？想吃糖吗？那好吧，你先干个活吧。 对， 哎，这个挺好的， 很不错， 是很好的教育孩子的一个契机，对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具体的去了解几个啊，可以体验的内容吧。 没错没错，那我们首先从这个儿童体验馆来开始哈。 好的， 那如果大家到了这个韩国 Zap World 之后呢，肯定会首先会被其超大的规模所震撼。 哦，是吗？ 对，规模很大。那从一楼到四楼为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设施哈。那体验馆是共分为这个职业世界馆、青少年体验馆、儿童体验馆还有前途设计馆等的四个、主题馆厅。那儿童体验馆是有39个体验室以及51个职业工，这个儿童们可以体用的哈，体验的，也就是说在这里能够体验到59种职业了。那在每个体验室呢，会有专门的这个讲师来进行指导，不是儿童自己进去随便去体验的。 对啊，那太混乱了。 对，太混乱了，有老师的去做指导，体验时间为15分到30分不等哈。那也可以亲自去操作等等，因为这里本身就有很多职业可以去体验嘛，所以大家还是事先去选择一下自己最喜欢的几种。 对， 来做体验比较好，因为每个体验都要花一定的时间。 对对对，是， 而且人多的话会要排队嘛，那排队等候的时间会浪费很多。 没错。 那父母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体验来了解，更深入的了解孩子的一些性格啊等等，以备今后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做一个参考。 对，报班的时候这是很好的一个参考。老说报班， 总说报，我们是填鸭式的这个牺牲者，教育的牺牲者。 我们的孩子真是太辛苦了。 没错。 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了解孩子的兴趣。 没错没错。 刚才提到了，你不能每个班你都去试啊。你30多个教室，50多种职业，每个班都试的话，孩子可能已经忘记了自己喜欢的。 是，哎，我现在就想，如果我们小时候有这样的地方该多好。 是哈。 而且他这个体验非常非常具体哈。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是银行的这个职员的话，他会给这个人做这个账户，把这个银行账户自己去做一下。 存折。 存折，做一下存折。那如果是想当消防员的话，会亲自去这个 灭火。 对，特别有意思。 对。大家可能真的是现在的孩子可能在其他的比如说商场里的这个儿童乐园可能都会有简单的体验。 没错。 但来这儿呢，大家也听到了，规模非常大。所以呢体验也是更全面的。他可以在这里去真的为自己的孩子去设计一下未来。对吧。看他们对什么感兴趣。 哎， 如果说现在丽华已经长大了，成熟了，有自己的思想了。小的时候的思想呢虽然很成熟，也很成熟，当老师当律师。那现在如果把现在的工作不做了，可以无条件的让你选择一个新的工作的话， 应该是空姐或者是厨师吧。因为空姐就是一个理想的一个职业嘛，女性特别喜欢的。 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啊。 这个身高是可以，其他都不达标。 太谦虚了啊。 没有。然后厨师最好的是什么呢？可以这个边做边吃嘛。所以我想去体验一下。 为什么要边做边吃呢？那你就直接做美食课好了。 啊，也是啊，没有想到这么周全。 所以你还是爱劳动的小蜜蜂。 是的是的。那我们的朴主播呢？想体验什么职业？ 我要是现在马上可以无条件选择一个，我是飞行员。我们两个有点像啊， 类似 啊，我们可以这个搭成一组，然后一起飞一个巴黎啊， 是是， 非洲啊， 飞全世界啊， 挺好的啊。飞行员的确是挺羡慕的，估计在这里呢也会有飞行员呢这样的一些体验。 对，肯定有。对， 那刚刚提到是这个儿童小孩子的这个体验馆了。接下来要了解的呢是稍微大一点的，我们的青春期的孩子们， 是， 对吧？ 那接下来是这个青少年体验馆哈。那青少年体验馆是有41个这个体验室，共65种职业可以供这个青少年进行体验。那特别是这个体验内容是分这个人体的这个部位来进行区分的。那比如说头部的话，就是有这个需要这个创意力的一些职业啊、的一些 脑力方面 的一些，比如说什么广告公司啊、贸易公司、研究所 等等一些职业，职业是在这个头部的这个区域。那在胸部的区域是拥有比较这个温暖的一些内心的职业， 比如说慈善家呀， 慈善家，对，护士啊，等等一些职业是在这个胸部的这个职业。那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腿部啊等等一些职业，都是 相应的一些职业， 对，相应的一些职业。 哦，我觉得这个对这个区分很有创意，首先对吧？ 没错， 首先可能你就会觉得哦，我的孩子可能是在身体的某一部分他可能会更有优势，对吧？可能这个我觉得双腿的可能是比如说运动员啊， 对对对，像刚才说过的这个配送员啊， 对 等等一些东西， 所以现在的孩子他们的理想职业真是五花八门。我就听说有的韩国孩子啊，他的理想职业，你想当什么呀？我要当厨师。这个我觉得在我们小时候好像没有人 对 没有人回答这样的答案。 是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最近在韩国看韩综，可能知道厨师类的综艺节目非常 特别火，对， 撒盐巴这个动作特别帅的。影响到了孩子， 没错。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孩子想象力不要遏制他，对吧？ 没错。 好的，那到这里呢，我们详细的了解了这个 job word 啊，有一些这个想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说星期一闭馆的这样的事情，希望大家都可以记得住。 没错。 那除了这个 job word 之外呢，如果您带孩子去完了以后，还可以去周边的一个地方， 对 吧？那就是水族馆。 没错，没错。那这个板桥的水族馆呢，这个名字叫板桥 Aquarium， 这是一个韩国第一个数码的水族馆。也就是说没有一滴水。对，那这个水族馆也是没有一滴水的。全都是利用这个智能的这个机器去体验这个水族馆的，因为这里有很多可以供孩子们体验的这个体验型的这个主题园，非常非常受孩子们的欢迎。 是的。 那我们进到这个数码水族馆之后呢，里面是这个潜水艇的结构。它的装饰，它本身设计是潜水艇的一个结构，所以有就是坐上这个潜水艇去旅游的一个气氛， 身临其境，对吧？但是又是数码的， 没错， 你看都是孩子感兴趣的，对吧？ 很特别， 所以可以在这个 Job World 去之前，我觉得 没错， 孩子去玩一下， 我也是这么想的。 然后他可能就会发觉，哦，原来我对海洋也感兴趣，对吧？然后就做一位这个，比如说海洋世界的这个饲养员，都是不错的。 对对，而且听说这个数码的水族馆呢，是外国人。外国游客也是非常喜欢的。 对，所以说大家去可能会有一些语言上的一些便利了。 没错。 好的，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韩国 Job World 这一期的节目就是这些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带着孩子来寻找他们的梦想了。好的，那我们下一期大家去的地方呢，是完全的亲近大自然的地方了，是位于京畿道嘉平的沉静园艺树木园，希望大家都能够及时收听了。好，在这里呢，我就要跟丽华先跟大家说声拜拜了。 这么快？ 是的。 好吧， 辛苦了丽华。这期又给我们介绍这么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好， 下期继续为大家介绍好玩的地方吧。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见。 本期的快乐游要和你说再见了。快乐游节目每周六周日下午3点到3点半，晚上8点半到9点为您播出，希望带给您一天的好心情。本期节目由京畿放送提供素材，北京外语广播为您编辑制作，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小鬼当家，与 Emma Frankie 一起在原版的世界里嗨玩英语。